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，男孩为了她深夜排队，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，我唱得她心碎，我唱得她心碎，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，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，问我的可比这画面流泪，嘿耶，被人们流泪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二十五岁恋爱时风光明媚，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，她不听电话，夜夜听歌不睡。我唱得她心碎，我唱得她心碎，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，年轻的女孩求她让一让位，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。让位，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。心在远走高飞。再来听我的演唱会， 再来听我的演唱会。 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。小孩在问他为什么流泪， 为什么流泪， 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， 轻轻入睡， 他静静听着， 他静静听着 我们的演唱会。